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像》。 一下是金金光光的山，我的不退下人面目光，转的岸心儿硬儿真理不孤孤寂寂的呀人毫不悔恨也。Oh

当时弟兄钟某县如何断案，从实将来。 包大人，那钟某县并没问案，就将我兄弟三人严刑逼供，打入死牢。 我们不招他就使劲打我们， 那手印也是他们捏着我们的手硬按上去的。 我招了，娘，他们使劲打我大哥二哥，我怕。 陈三李四， 有 钟某县问案之时，你二人可曾到案？ 啊，我没去啊。 确实为何？ 没叫我们去、啊。 今日为何前来作证？ 啊，县太爷叫我们来的。 是他让我们这么说的。 啊，住口！钟某县呐，钟某县，你身为县吏，却无视黎民冤情。王石前来申冤告状，你却将他三国孩儿严刑逼供，使之屈打成招，而后又与陈三李四串通一气，作弊行奸。若非本府详查细问，险且被你草菅人命。可王梁家命案，你是一不问案，二不确认，贪偏荒亲，略而不问。今日来到开封，还不从实招来。 大人，下官是依法量刑，并无过犯呐。 钟某县，你还敢狡辩？来， 六， 将钟某县押监候审。 慢着，包大人。下官临来之时，那葛老太爷差我给您捎来一封他的亲笔书信。 开封府保人，我二葛彪乃家门独子，不幸惨死街头，老夫悲痛万分，命你将三名凶犯一并处死，若敢违抗爷命，老夫定要万岁开封。 包大人，下官天性愚钝，问案之时免不了有不妥之处，还望包青天包大人赐教。 钟某县，你为虎作伥。 包大人，您要量力而行。 将全案人等押监候审，相案皆知。万岁！ 民父王氏一家打死葛彪一案，官涉皇亲，朕心特念，特命包拯审理此案，即日结清，亲赐。 万万岁！ 我说包大人呐，你快快结案，万岁可在宫中等着呢。告辞了。 请正廉明，一家是皇亲，一家是黎民，此案 叫我如何了断？前因后果，只听真，却原来是个镖骨断打死人，分明是仗势欺人压梁山，钟某先断案糊涂不公平。阁彪行凶皆是钟某先如此下判，朕臣令人叩劳。若将此案重新审，三小民性命得超生，怎奈打死了皇亲案情重，免死罪当今万岁必不容，我丢官罢职无踪情重，只怕是一家老小活不长。岂不是救人未成反送了他人的你？王朝 有 唤王氏一家上堂。 王氏一家上堂。 叩见包大人。 王氏，此案关系重大，涉及皇亲，本府只好按律定罪。 不知包大人怎样定罪？ 民妇以下犯上，等大宋的律条，写地名包拯大堂长诉讼，当以王法为准绳。直言无缺证，空口无据难为凭，纵然本案存疑，却也似风里洋花， 水上浮萍，又因无风。 大人， 是才大唐怒口供，各表他死于两下相争，罪名总是加一等，将三人判死罪也与法无争。依法量刑，理当一命抵命。血从面死，正凶依法正典刑。 他三人并无一人伤害各标性命，分什么血从正凶？ 本官是锦衣王法将安定，你三子之中谁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方士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国孩儿，哪个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本府也好依照王法按律而行，判你二子得生，以此抵命。 二子得生，以此抵命。 千金重。 朕在此，休要伤害他的性命。保臣在此，休要伤害他的性命。适才梦境之中，我救下一只蝴蝶的性命，不想在这人世之间 我却无能搭救一个小小的顽童。 启禀大人，实在狱卒来报，那王氏要到狱中探望他那三国孩儿。 母子情深，是之怜心呐、啊，容他们一见。 是， 那王氏深夜探监，定是叫他三子之中一子抵命。王超， 用 随我狱中前去查看。 遵命。 为娘带你去 你就说是你用力一推，将那个镖推倒在地。 林峰，你好狠的心！你长子此子情愿抵命，你却不让，这三子年纪又小，心智未开，你为何又偏于他？ 包大人要我一子偿命，我就送一孩儿前去，其余之事大人不必过问。 王氏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个孩儿可是你亲生亲养？ 大人，不问也罢。 林峰，你的心计也能瞒哄于我，长子次子是你亲生亲养，这三子必是你保养的命令，你倒是也不成。你为何苦笑？ 大人呐、 我若去你城正边包大人左右为难，我爱天成，我若是让两孩儿丢性命，对不起 悲。 心中好似刀囊针锥，九儿一声娇儿，千行我的儿啊，儿啊，现如今就如娘，亏你这一 笑。 青草说什么长公道正气昭昭，说什么铲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法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天理不饶，天子心思下一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只见俺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金剑穿风弄过恩庄耀，此间内谋你当知晓，还巧想之何哭得那日死囚牢，难怪他呼天强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，呼天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啊。臣呐，保臣！保臣，你快快听旨呀！ 林父，这是五十两纹银，快快带领全家去往他乡谋生去吧。王朝 有， 送他母子重生。 是， 民父谢过包大人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包公三